是来自郭富城，接着来分享到同样是很有魅力值的孟蔚。如果你不刻意的去查资料，可能不会猜出她的年纪。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她会保养，而是呢她身上始终有一种少女的气质，而那种气质呢是从眼神里面透出来的灵动，再加上气息上面的清澈。如果要探究这种气质的由来，我觉得应该和她会几国语言，到处游历，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不同风格的音乐，应该多少有一些关系。 建立下男子女气息依然混合，一腔干练锐利自动哼着歌，整个夏天那片草地的柔和，这就是爱把我的心的饱和，你的吻就是我和未知爱的花朵，开满了沙漠，你的名字是我最记得的歌，不用喝到绿如茵时的小河，这就是爱把我的心的饱和，你的吻就是我的未知爱的花朵，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曾经有人在台湾的公司里做过一个投票，名字叫做谁是你最想娶回家的女艺人，而许慧欣在当中在当年呢就是以第一名当选。可能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她是一个很乖巧大方又亲切的女生，再加上出道这么久并没有什么很多的绯闻，让大家都非常的有好感。听到这首曲目来自许慧欣，叫做爱的原味。 笑，哦，感觉真好耶。要全世界最好的爱，快乐应该给现在，请守护美梦，动作快， 给我真爱，让我藏在心里，真爱我捧在手里，我要这种爱的原味，给我真爱，是一种生命力，真爱是一种运气，我 乐团当中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个像方大同一样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好歌手了，他看起来就能永远是随和的，嘴角上扬，说话也是轻声缓慢的，就像一个很害羞的邻家的女生，但是只要是他拿起吉他，马上就会开始形成他的强力的小气场。 我觉得逻辑不完美，

着多了个伤心的人。我们爱的难舍难分，爱的奋不顾身，为何再见只是陌生人？夜来的无声，我的心好冷，那绝望比分手更伤。该拿什么与眼泪抗衡？是谁心有旁骛？我发给谁约束？当你编好生命的遗书，我想纯净埋和珍珠，华丽世界里所有孤独。 爱是没有颜色的花的结，想问你何人是我， 我只是不想再忍受谎话，心都是倔强的不开花。 就是不能了解我的结，再等不下去，不过我挽回你的心。 雨是将你。

想的有些深。 这是来自后弦，叫做单车恋人。 我们经常呢会回想，如果能够回到从前，回到以前的读书时代，这首歌呢的意境恰恰就满足了我们的想法。而同样是洋溢着浓浓的文艺腔，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李健，叫做风吹麦浪。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总是会听你说

林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手机呢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又爱又恨的东西，上班的时候老板的电话呢让你忙前忙后，而下班的时候呢客户的电话也让你瞬间就崩溃。想要逃离这种生活，但是一切呢把我们拉得越来越近，甚至呢可能你只失去了你的手机五分钟，你就会心急如焚，是不是很有一种想远走高飞的冲动呢？ 你打开一扇窗，我看见窗外的希望，你说了听不懂的话，才发现渴望。你点了一盏灯，我看见了明亮，你慢慢走开，才发现伤心的街，怎么忘记你回过头的身影？我鼓起勇气忘记这个距离，怎么告诉你爱已慢慢烧尽？伤心的街，怎么忘记你回过头的身影？我鼓起勇气忘记这个距离，怎么告诉你爱已慢慢烧尽？ 是来自林忆莲带来的作品《远走高飞》。从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点来看呢，要拥有一双会放电的大眼睛才称得上是美女，而林忆莲呢从来都没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但是依然那么耀眼，她的韵味呢是双眼皮的女生所无法取代的，而且也可以这么说，她就是在小眼睛单眼皮的女生当中算得上是第一号的代表人物，所以说小眼睛也会有自己的魅力所在。最后来分享到这个有魅力的大叔陈升带来的作品《六月》，我们待会儿再见。 六月在夏天之前的心情，总是偶尔听了有点雨，来得快又去得急，少女忧愁的情怀。你猜在六月单纯的心中躺着什么样？忘不了那个男孩。